照亮世界， 世界就在我眼前。 大音精华声响，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周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您继续收听粤剧《珍珠塔》。在剧中，陆锦花扮演方清，吕瑞英扮演陈翠娥，金艳芳扮演方朵花，吴天芳扮演陈培德，张东珍扮演彩萍，任丽华扮演方本。这是1961年的录音。 阿爷的，我有一事想问，不知你母亲可曾与你攀亲？ 上帝， 我知道如此，言可你表弟，你这是路线来往，还与言者不相当。 是言他，小的并无临终的，爸爸老母是本当，寒夜蓬王难人得，并不愿子不相当。故地休要来情绪，只怕日雨无红啊脏。我有心献礼做工厂，人什么无得有门啊当。谁梦寐以许婚姻，此事万须须商量。 小子哎，老爷请客相许，你不要忽略这匹美衣。 我商量什么呀？母子比得高堂老母命，岂能够只在他乡日子长。 小子哎，故地不是你的真章吗？ 故地可算得你真章啊。 现在故地请客去，你为家并没母亲也无啊帮 你，表弟终身之事需要慎重才好。迎亲上学迎聘礼，怎奈我囊中空空无分文啊。况且那年大事难改，终今晚少一枚分。 这两句话倒是有点商量了。凭你嘛，手再不咋是男人嘛？孬嘛孬！今天许光明，我许红丝多千银，就可老夫千足根，大面下马老方本。这叫做一日不卖儿子，我与两家其实帮不完呢，这还是一门冤枉。 是啊，小子噻，老奴从没做过卖身，今天晚上第一次的，你是应该答应的了。即使是小人卷起答应。 啊，既答应亲事，晚上怎么卷起儿子啊？ 是啊，来，快过去见过有夫大人。哎，见过有夫大人。有谁上小人？有大人在上小媳妇。 好，宝贝，他来接过姑爷。 是， 接过姑爷。 宝贝，带马 真去，哪 里去？ 我家去啊， 那不是不去的。 哎，姑爹家里不去，有无家里不要去？ 小媳早已是眼不观不来相迎，困天子不早用消息告知。 慢着，娃娃没有讲我呢。 小姐， 他此去是放心得下。我在大雅瑞金娘令叫帮本尊人与他。啊，也行啊。给老奴送你一程。 哦，天文地斗，老人家在路上多有不便，不送你吧。 小子人，老奴身边还有银子两锭，一切休下转折路费。 这是我死的。 No， 这就是你的不是了。小老奴乃是皇家的中国，也是政府的国家。你小就是用来保你长大，这一点点心意你都不肯收下，这里面太过分了吧？啊，那他的仁义你要例外的，例外的。 此次乃为你老人家了。 这就是啊。你要保重啊， 有不轻回， 你是一路珍重。 中途偷到回去吗？ 还是你从夫妻名言表的与我母亲心一样，还是你生于方家月圆子你来表的早怎样，还是你另有应通子你张龙作呀不管家，为什么天阴半日可为大恨不得他的子他了却登高的相思

哎呀，老爷，你怎么能让小子的去见夫人呢？夫人急了他， 正要娘他一见，这一见啊，这有一道好戏可你， 怎么有好戏可？ 哎，媳妇的啰嗦，快点我去看好戏去。 快好戏去。 人家讲起来不是我母猪老夫人的没家教。 娘子说有心的 这宝贝呀、啊、能亲手亲手啊， 我娘在上哪有小时的所谓。 哎呀，与我要门嘛，能只管手动， 此次都结了。 那我有什么 老娘、哎、 方大爷来了嘛，你给早来通报，给杨花娘老夫人头顶香火来策划鬼节，跟我鬼节来子非要与不人家告我是重复欺凭啊。哎呀，这宝贝呀、啊，这姑娘要是有啥个不道之处嘛，那千万不要见光。 姑娘言从了。 去年来的辰光可怜大小，今朝个来容光满面，转又转向了所有所向。红云三块， 老夫人， 你去年在此出此大言，祖国到襄阳，无官不见姑娘，今朝个来颇有啥个道理懂了？ 哎呀，老夫人，你是公枪 呀！哟，小心点个，小心点个。要知幸福事，但听口中言。让我仔仔细细地去盘问你一番。 哎呦，阿青哦，啊，我该这宝贝。 这种鬼在红云啊！ 哎，老婆， 放出火警！ 去了，可能得放大一 口。哎呦， 要是真管到 钥匙，赶紧们看起做啥，做东做东。 金翅膀大爷， 哎呦呦，他倒变得好快。啊，姑娘，哎呀，姑娘，啊，四分命运，三分生，往日不顾同情谁。荣华富贵一比丘，名落生山满年回。我只得一曲豪情到此唱，自谬一日走天涯。他是我们一世定能灭三阿贼，小灯苦与大灯苦，我永恒同三生。 这叫重新为退了，失心告状。今日我打起来，侬当真没做过？ 当真没有做过？ 古人没功名， 古人没有功名啊。 侬没做过吗？那姑娘来了，花厅把酒，可不是彼此取笑侬噻？ 小子早是不管当啊！ 再夸 老姑娘， 吩咐去花厅出去酒宴，等方大爷明日告终之再吃。 晓得得。 我要跟我出上飞晓得吗？你个干啥呢？你啥都好笑啊！ 我在想你姑娘啊。 小么姑娘做啥？ 小时的娃娃没有讲完呢。 啊！ 哦，侬还没讲完呢，干嘛侬再讲了去呀？实在之言乃是张铁口所讲，小什么却请你听信，因此我非要有了功名才来问婚，这叫做大灯苦之忧。哎，小灯苦啊！ 我出上半钟半刚，不要整个做滚动了。 怎么听侬讲大起来，侬万事都是滚了喽？ 是一个小小的滚。 哎呀，气我都要跟你讲出啥？哦，是倒着倒着。 哎，陈女士呀，我看侬一定是都是都滚动了，都滚动了， 姐妹为啥还要问骗你？ 姑娘有病 啊！跟着坐了那个， 坐了那个。 借梦是穷，一相聚不是千里与知情。承蒙姑娘念兄教。立志奋发去功啊名，不应中途与大道强取宝浪难杀人，直到名上一相敌，才知道么借此逢生与救星。来了江西必用心， 得救小人上京城。 这宝贝呀，始终那在得凶啊心， 不是年年 牙牙把关啊一，保佑宝贝这一次逢凶化吉得功啊。 吃了去再做不做官，还是晓得打来。阿庆啊，怎么能与我们慢慢讲，再讲不起呀？ 姑娘，请听。 啊，好个好个，能手中当中一把了。 一路成为二月里，马蹄踏遍寒花城。七篇文章三张饼，今天走路唱新名，天子门神三丁家，上元节的点放啊亲。 哎呦，恭喜着你子路，喜着你子呀， 恭喜马大爷。 哎呦，这你子呀，听人家来的话，短命状元是要御驾三年来九零不一个呀。 是啊，新军是三百名，纷纷齐出五丈门。御花园中摆酒宴，想不到我万年兵也去无穷啊林。 啊，好在好在，我只管他们高矮我忙起把我个这宝贝接风在红云山花。 哎呀，老妹， 那酒宴有的办好的吗？ 我管不要了呀。 我的呀，二嫂，正被上好的酒过来困在丈夫人宫啦。哎呦，我个这宝贝哟。这姑娘的是老早就困菜，侬是有志气的啦。喏，给你只能跑出来运动。姑娘是越想侬越有志气，越想侬越会出山。我赶快叫那个姑爹一马再到九松亭。那个老糊涂啦，你还不肯来嘞？我没办法，只好叫放风老总管阿得起的啦。好的好的，今朝总算能告终回来的，这宝贝呀，请到火厅去用具，火厅去用具。 哎呀，姑娘， 小子的娃娃没讲完呢， 我还没讲完啊， 娃娃上得很紧， 咱们能慢慢的再讲嘞啊， 请听。 啊，好意思。 神风昔日金城上，通营御史居山镇，再有十秀当秦时，无言论语马大人，天子何人生愁怒。 可错事情这样， 是啊，将方清各自万象为市民，因此我放亲万事俱放亲啊，莫奈何我流落江湖苍老啊。 我出丧了，刚说半日天晚是个为什吧？可能是的，可是他是天晚不好，随随便便干啥嘞？ 个不一些走过一些不走过，我让个老太婆混对混脑袋子。我叫一唱一些道进来试试一个真假款，可能虽然雨不结白，莫非真的为他唱道进了？ 是啊， 咱们能唱一曲不姑娘听听歌？ 姑娘要听小时真官先曲啊。 非要紧的非要紧的，能唱得好我重重有赏，唱得不好做姑娘的老婆呀非为了结瓜的。 姑娘要听道进，小时有个规矩啊。 听道进还有规矩啊？ 有个三不唱的规矩。 啥个三不唱？ 一不唱见宋府七品之人不唱， 你不唱呢？ 见王娃根本之人不唱， 三不唱呢？ 见不进天亮之人不唱。 哎呦，听侬个道经为噶许多规矩啊！ 哎呀，姑娘，这叫做三不落葬有规矩啊！ 嗯，我不管侬啥个规矩不规矩，今朝个一定要听侬个一曲道经。 娘一定要听， 一定要听。 姑娘要听嘛，小子鬼不聪明啊， 怎么能快点唱嘞？ 你听上， 这老伯爷说吓上我。 这雨姑一唱，可以唤醒世界名利堂。这结拜一香哦，可以提醒苦海梦中人。 好好好，定家定定家定，你们明白大嘴，要服个一年半载了，阿里会唱得嘎个越办越哎？我哥哥出生啊，苦相出嘴，我去叫个老五都来听听这个宝贝女婿打来。 来 人啊！ 哎，老夫人， 谢谢 老爷来，我放茶又来 过。老夫人，老爷来了， 请进来呀、 啊，有请老爷。 嗯。 啊，今天是你请我来的呀、啊？ 嗯，是我请侬来的。那我请侬来了。来看看侬，一毛钱到九松的棉絮中是个宝贝女婿来动在侬。 哦呀，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一往前走。 哦哟，有趣实在了。侬哪跟我说动？那侬个宝贝女婿啦，学得一身好本领，唱得一首道家个苗曲，请侬来听听。 哎，不听也罢。 哎，要听个。 那么大家听 好了，哎，男人好唱这啊， 要不唱一把？ 嗯，一定要唱个。 此次演戏，你与我大胆的唱。 是小的高声。 人夫啊，苏秦兄啊，有大志，名不经人不会书。 啊，夫人，你可知道苏秦的故事吗？哎，可怜苏秦啊，当初得不到功名，全家人都困他不起呢。 我听得懂啊，用不着侬来解释，侬不说道。 哦，那么也是何来的？ 到雨来别了情，穷苏秦生了富贵人， 将本归在手里定啊，奴役卖笑几数无尽啊，出台世界外数尽杀，自成一山不成器。 啊，夫人，你听他可唱得好啊！ 嗯，好歌好歌， 唱得好啊！那么演戏你再唱一曲， 那么唱，我不要听这， 你不要听，我要听， 不要唱， 一定要唱，再唱一曲。 寒声声嘶力竭，是鬼手压当吕兵，骑兵爱不快人情，死里小人惹苦恨。 那 王碧姑会唱的几句道情呀？ 哦，修改了什么的姑娘仔？ 哎，是啊，也许你忘了孔妈子说理念外些，只能顶上姑娘，我们镇长。哎，这是荒唐荒唐啊！ 老夫的这两句闲话都还中听了。 啊，也许你还不向岳母大人赔礼去 啊？哎，那个叫老糊涂啊！等到于氏千金真的许不个这么穷鬼啊？可是好玉了皇叫了好货财的女分上者， 老夫连天天背好者。 我说的啥？早就已经变两头牛了，还请三个头名去啊？ 不可你呀，真是牛眼不识宝， 侬龙眼。侬龙眼识宝，识得嘎个宝贝，哦，识得嘎个我宝贝啊！喏，女婿不唱道情，能做道士不？我更爱有道 情。老伯爷休得啰嗦，也许接档子来，接着王爷。 来来去。老吴啊，我今朝发给我当太监们穷亲，我不肯关心侬个。 什么？ 你还要太亲啊？ 是要太亲了。 那么事务推翻你，只要农村太忙，我当然有办法叫一下离婚太师过来。 他要是不肯写怎么办呀？ 不肯写我吊起来当吊当别下我脱衣服下。 是的吗？ 是的。 当的 当的。 好，此次与我拿家板来 都叫回来。 夫人，我当的嘛 呀，当的， 不是我行。 哎呀，哎呀，我这个没有错。 奴小姐请来。 哦，也希望有后才之有啊。 小姐已得中留名上元，清风七上监察女士。 我在园中早就看出来了。那你表弟得送对名上女儿七分为七上监察女士。 表弟怎么安生自他不应中毒女道自他北京。 表弟放心，自他一位到我家来了。 是啊，是我未到你家。 那蒋生接了你的自他回来啥文明白哪位来的？ 原来是吃啊。 中间家姑，她是告诉你女儿黑毛多脸，来，正白黑毛与夫人多脸。 哎呀， 哎呀， 哎，人家要是讲啦，没地没地也好，没儿子嘛女也好，我总是三个阿囡我们讨功夫了。 哪里可能？ 大婶， 老爷， 大婶挖下去上花灯结彩，下红砖铺地，与小姐我而已 是真名， 也许没当真名。 听众朋友，越剧《珍珠塔》到这里就全部欣赏完了。你好，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您收听已故的著名洋剧演员金运贵演唱的一组洋剧选段，先请听《珍珠塔》。 心心梦心英雄 人生难，在世流传 再请听金韵贵演唱的《二度梅》。 梦雪季一相问，无宿命因根藤，那一 两根半银，悠然前来敲门，开下了门来一天人，原来是管家徒生。牙签的心灵苏金灿来了青菜大餐，一宿命无福悲见，还要来做那群家门门，奔到山东，我就家去把身存，我与那王西同，两个人他奔到一站，一站先和乱，他本是我的亚父大人，舍子望他念儿女之情，我尔然才投进他的府门，谁知他与乱在路起，本是个一世同人，浪掌心他不肯，飞燕不把人问，往事同体无悲画出了一张，有心相见和往事同，可怜我力量又笨难，往事同被他撇死，死血葬在西门，我有心到山东去请母，身上有没得分文，人不等那东面西方，东飘西荡无处把身存，那一天在寿山寺门安慰，高挂悬梁要把我的命存，多亏那张罗九收留我做一个大人，你的福气言之有望，他把我带回了府门，我本当做书生恐怕走了我的风声，望你全家给我的恩典，我时时刻刻记在我的心里面，这本是我的真情深厚望， 记不要告诉别人。 最后是金韵贵演唱的《红楼梦》。 Oh, 想，你妈把你家的女生的女我的妹妹耶，不羡慕子你的啊啊啊啊我的伤心 心里。